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朱大调。 Glad I got 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but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喂，欢迎大家咧嚟到蓝天雪地咧呢个特辑咧就系 pay off 前瞻啊！咁咧呢個節目咧前所未有地咧有咁齊人咁齊章嘅，就 唔夠咪啊， 唔夠咪，兼且咧就多過一隊波啦，終於係有後備啊今日，咁啊 有教練， 有教練，有領隊教練， 群星拱照啊今日， 係啦，咁啊除咗我哋固有嘅即係人腳啦，有我啦，阿 Wilson 啦，有呢個 CK 啦， 阿 Kit 啦。有呢、這個 有我啦 ，Dennis 啦 ，Dennis 啦 ，Dixon 啦，夏薩特啦，咁仲有我哋一個非常有我哋教練 德高望重 領隊兼教練， 領隊兼教練兼President 王牌 籃球 PhD 啊， 係啊得好啦，今日咧就係有阿 Peter 啦、張飛德嚟到咧陪我哋做今集嘅節目嘅，我哋掌聲 好嘅，雷動雷動，掌聲雷動。 多謝大家歡迎我呢個維園阿伯今日參與製作。 但係即係其實今日我好高興又再即係有阿 Peter 幫手咧，因為我諗咗呢集好耐㗎啦。其實幾時再請佢上嚟同我哋做節目咧？其呢啲唔可以立亂出你啲牌，啲人情牌啊，得兩隻㗎啫。其實係咁多啦。 你唔好咁客氣啦。你平時好似唔係咁㗎喎。係 咩？係啊。咁 anyway 啦。咁 係咪有嘢爆啊？平時唔係咁咩維園？ 今日是講 payoff 啊，唔好講其他嘢 ，OK 好。好， 咁咧就大家如果有留意我哋嘅 fan page 啦，咁其實我哋個 fan page 真係要成日留意住，因為日日都有動態啊咁樣。咁咧就有個遊戲出咗嚟嘅，咁咧就係、是有關呢個 payoff 啦。咁今日 payoff season 打完曬啦，咁 payoff 嘅即係個形勢咧。邊隊對邊隊啊，東西岸咧一至八位咧就固定曬噶啦嘛。咁咧我哋就有一張呢個對賽圖啊，就俾大家咧係可以 download 嘅 蛇仔表， 蛇仔表係啦，就可以畫你中意畫鬼腳就得，點都好啦。咁咧就大家可以咧估由東岸西岸嘅八強開始估起啊。咁啊估邊隊贏出嚟啦，同埋咧要估埋個局數啊對賽成績。咁啊唔使估每場分數嘅，咁啊玩得太大啦，老實講。咁啊淨係就估兩邊啦，估到去 playoff 冠軍，咁啊估埋局數咧。咁有分數嘅，其實計分嘅。咁如果想知道計分點樣咧，其實就去睇翻我。 但我想今次落咗筆之後唔可以再改啦，係嘛？ 一個人咧就只可以交一張嘅啫， 係啦，冇彈弓手喎， 冇彈弓手嘅，一種我大佬佢落十飛， 呢度冇走地賣㗎，係啊，冇補飛㗎，我哋冇補飛制度㗎， 係得一個即係就係投一張嘅啫，咁就同埋即係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一定要 like 我哋個 fan page 先啦嚇。 嗯， 好，咁咧今日咧呢、這個即係好似嗰啲即係。賽前預測啊，賭波台嗰啲咧，而家係我哋專登今日有個專家咧，就同我哋指點為津，跟住大家落注就係咁解嘅啫。 你唔知道我上嚟嗰陣時候，我都係眯埋眼掟啲飛鏢埋場，掟到邊知我話 都 OK， 我哋順利之標噶啦，咁樣順利之標噶啦。 你個季後賽預測 係啦，嚟個季後賽預測，咁或者咁咧我哋講一講，喂，其實我個東西岸而家形勢係點啊？咁啊，阿 CK， 你不如講講東岸先啦。你最中意東岸嘅， 咁我最中意東岸。咁一號種子對八號種子咧，就係流馬對英隊啦。咁其實呢隊咧，咁大家可能都覺得實力就比較懸殊啲啦。咁第二個對決咧，就係第二位嘅熱火對住第七位嘅山貓。咁我咧一致睇好咧，我外隊熱火咧就會順利出線。 我淨係想你讀出嚟，唔需要講其他球 名。唔該，司機唔該。 咁第三位就係 感覺有啲暗湧咁樣嘅。 第三位嘅速龍對第六位嘅布魯克林籃網啦。咁第四位嘅公牛。 Yeah！ 得啦，你唔使拎玩，你又唔使拎玩啲上， 依下啫， 好饿啫，你真饿唔到， 使唔使我企喺你两个中间啊？ 而家你好就我就专登，而家坐位就系咁样， 水火不容啊， 水火不容。 咁我哋由東岸開始講起，定係 唔係咁講講埋西岸嗰、那個、 那個 形勢啊？西岸嗰、那 個 match up 係啦，啲上你講啦，西岸。 OK， 西岸第一位咧就係馬刺對第八嘅達拉斯小牛，跟住咧就係 OKC 對灰熊，再之後咧就係快艇對勇士，跟住最後咧就係、是。火箭對拓荒者， 好在你控制得到啫，拓荒者咁又你又嗌出嚟噶啦嘛， 呢個嗌， 如果佢唔想嗌咩，如果我幫佢讀呢個出嚟，佢就喺隔離嗌噶啦， 但係佢對住火箭佢嗌唔出啫， 嗌唔出嘅啫。 OK， 咁、我哋而家每個人咧手頭都有一張紙嘅，就係、是、嗰張 blanket 啦，咁咧、就我啊專登留翻啦，睇下 Peter 嚟啦，傾完我先落筆嘅，咁啊。 又 原來佢喎，喂，咁啱嘅賽馬預測都係睇完電視先 填。咁我你想我講，不如講曬東岸先啦。 好啊好啊。 東岸講講第一個對碰咧，講譬如流馬對英隊，我即刻將個波就交翻俾個教練啦。教練，你其實嗱牌面上基本上冇理由有得打 Pacer 第一喎，咁對住英隊第八喎，你覺得？是不是即是个实力是完全都不紧要 呢？首先我想问博士，你咁觉得 Cuber 好好废呢？ 唔系你有先假，你唔好摆咁多。 Okay, okay, okay, 我哋主持人真系好有立场。 唔系啊，唔系啊，可能呢Alexon呢佢赞完啊 Cuber 废之后呢场就会发威啊呢个 series。 喂，其实 废嗰啲我唔记 得。其实 Roy Hibbert 真系。腳仔軟咗成個幾月我都唔知佢咩事 了。死啦嘛，幾個月啦喎。 係咯，即係好似明星賽之後。 好留意佢嘅走勢，我好留意佢嘅。 佢成日匿人床下底。 佢嘅狀態喎。 總之明星賽之後，佢就好似唔知做乜嘢咧。 同埋我覺得佢個樣好似好傻，好似好懵咁樣咧，成日都好似。好 似， 但係呢啲可能係扮豬食老虎嘅啫喎。 係咪啊 ？McGrady 都係咁樣嘅，一直睇佢樣都唔似瞓醒嘅。 咁咪即係啱啦，永遠都過唔到第一 round 嘛。 OK， 咁我哋俾阿教練繼續佢講佢嘅睇法。 其實即係我都即係對佢喺下半季嘅表現咧，感到有啲摸不着頭腦啊！上半季即係到明星賽嗰陣時咧，如果你叫我嗰陣時揀個 NBA 最佳防守球員咧，我就一定係揀佢。前一排同阿勤講幫我開玩笑話，我話我可唔可以轉態啊？ 我聽到你咁講， 你聽到我咁講， 我真係落啱啊！ 我真係轉得態啊！如果叫我今日去揀一個最佳防守球員，我一定會揀 Joakim Noah， 我唔會揀佢。即係佢下半季嘅表現咧，即係令我都幾失望啊！ 有品味啊，你真係樂士。 夠啊！ 有品味， 我係請得佢啊，有品味先請佢啊，係咪啊？但係我想問一問，其實有即係以你自己睇法咧，有咩點解 Pacer 會喺即係 All Star 之後咧，係突然嗰個表現咧滑落得好緊要嘅？ 其實好大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喺季初開始嗰陣時咧，已經係擺明話即係要搶東岸。第一種子嘅位置啊，最近咪有一場好似係對公鹿嗰場咧，佢咪收起曬教練科高爾咪收起曬所有正選嘅。咁其實係嗰場之前已經係有幾位球員直情走去同佢話，我哋想休息。連阿大衛韋斯一個職業態度咁好嘅球員都同佢話，就話好攰啊。咁其實可能就係因為呢個追逐第一種子嘅過程裏面咧，佢忽略咗球員可能需要休息嘅一啲重要性，同埋或者佢雖然今年流馬加強咗個替補陣容啦，但係可能即係對科高爾嚟講，覺得除咗史高拿或者麥伊米之外，可能佢覺得都唔係話好順得過，變咗其實你真係你睇到今年啲睇我哋做流馬啲賽事，場佢個先發陣容係嗰五個基本上係唔變嘅，咁我諗呢個係同佢哋喺下半季係有啲跌窩係一個。其實好主要原因咯。另外一樣嘢就係可能有時個常規賽好似馬拉松賽事咁，你真係好難咧要求球員場場賽事嗰個專注度都 keep 得咁好嘅。但我諗其實好主要原因就係、是、班人真係攰啊。 你覺得阿 Granger 走咗會唔會有影響對波？ 咁即係佢 俾我嚟俾對我咧，我覺得 大咗影響。 我覺得 Larry Bird 諗多咗。 嗯。 如果俾我嘅話咧，我唔會做 Evan Turner 嗰單交換。因為即係嗰陣時一做出嚟，我其實話佢同阿 Lance Stevenson 兩個點樣共存咧、？Lance Stevenson 今年進步咁大，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好多時進攻嗰陣時俾佢發板嘛。咁佢其實我覺得佢交波時係好 OK 喎。咁但係 Evan Turner 以往你睇佢打波，佢係都係成為一個需要個波在手嘅球員。咁一兩個人一個波咁點樣分呢？同埋呢就係 Danny Granger 雖然今年季初即係被換走之前都唔係話即係打得特別好好。但係佢係兩個唔同，我覺得佢係流馬需要嗰類型，就係佢有時如果企喺靈角度位，企喺外邊，就算 佢嗰個場波就算唔係射得好好，但係防守球員唔會漏空佢噶嘛。咁即係個場裏面嘅空間會拉闊咗，俾其他人鏟埋去咯。但係 Evan Turner 啲外圍啲球隊係唔尊重噶嘛。咁變咗個 佢哋真係好有好有厚度，即係唔尊重，即係唔話佢真係好好差咯， 無視咗佢啲。 我覺得今日的士都刪咗咁。 唔係同我一樣啊，都有厚德㗎，即係唔會踩得咁盡。繼續係。 咁啊，即係變咗，即係俾我嚟講，我覺得Larry Bird 諗多咗啲咯。如果俾我嚟講，我就唔會。 佢咪太計算啦？即係如果你淨係用個 efficiency 計，話喂 Evan Turner 當打嚇，同埋有上場時間多，又個數據比較好睇啦。諗住佢過嚟咧，其實如果你純粹數據上就好似我一定比阿 Granger 係好啊嘛。咁我可能真係計數計得太犀利咧。 佢出發點可能就係為咗加強板凳嘅得分啦，咁但係佢可能有少少忽略咗，就係 Danny Granger 喺隊中大哥嚟噶嘛， 精神領袖 嚟噶嘛。我唔知你有冇上網睇到一個 video， 就係佢走咗之後咧， 佢走去逐個球員攬 ，say goodbye， 係啦，即係佢同班隊友嘅關係都幾好噶嘛， 好， 係咯，咁係咯，我就覺得佢可能諗多少，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咧。Evan Turner 打埋今季會係有限度自由球員嚟㗎嘛、Lance Stevenson 都係嘛，兩個都係後生仔。咁有時雖然可能表面上話冇啲嘢，但係如果有時你去講合約嗰陣時，睇數據啫嘛。咁如果有人覺得一個人嘅存在分薄咗，佢攞波嘅機會啊，或者係做數據嘅機會，咁會唔會有時出現咗打波嗰陣時？會有啲自私咗啲嘅 做法咧， 係啊嘅做法咧，即係我唔敢講有啲咁嘅情況，但係係我覺得可能會存在啦。咁 Evan Turner 嚟咗之後，其實佢啲防守我覺得好一般咯。 好多球員 NBA 球員都係諗去到 last 一年 contract 年咧，就會突然之間嚟個爆發。 Yes， 跟住攞完嗰幾千萬， 張肥 約咧，攞完嗰幾千萬合約之後咧，就成個人唔見咗。 啊，邊個咪咁樣咯 ？Hubert 又係咁。 有啊， 我特登俾個位你想講嘅，我知你想講。 講緊流馬嘛，而家關佢事噶嘛，係咪先 ？OK， 我覺得係就因為佢成隊即係向走下波，的而且確佢係全聯盟正選咗五個同場嘅時間係最多噶嘛。 唔係拓荒者咩？ 佢哋啊，但係拓荒者好似 都緊隨 噶啦。 有公牛咯， 係咯。 咁我但係因為我覺得成班嘅後生仔咧，咁其實打呢家波即係講緊喂用嗰同一個組合啊上場可能三十幾分鐘啊，其實呢啲事其實我一路睇 NBA 咧係好常見嘅。我好少會睇到話今屆做咩，一來今屆一開季啲人已經係容易傷啦。二來我好少聽見話，哇，好攰啊，好要休息啦、啊。因為今年唔淨止 Pacer 啦，你見呢個嗰場特別啦。喂，而家成日都輪換啊，以前係唔興呢套嘢噶，因為試過喂有一次馬刺收埋幾個主力就俾人罰錢添噶嘛。我話哇，我嗰陣時就話冇搞錯，但係喂咁球員真係休息，咁你都唔俾噶，呢個即係個球隊嘅運作管理嘅嘢嚟噶嘛，你都管埋，但係。而家好似放鬆咗喎，而家係好似俾啊，你休息啊，休息啦，收埋兩個球星啊，收埋兩個球星啦，係咪有啲咁嘅事咧？覺得 你頭先講到嗰個 Popovich 嗰個 point 咧，其實我自己個人咧對 Popovich 呢個做法，我係有多多少少有啲意見嘅。不過我係從咧電視製作嗰個角度咧，電視台嘅角度去睇，咁我其實咧諗咗啲比喻出嚟，我唔知道大家或者我講即係咁隨便講出嚟，即係譬如馬刺行嗰套咧，其實就好似一個出戲劇裏面一個好好嘅劇本。咁以前咧馬刺可能成日佢哋演啲出戲咧喺高山劇院啊，或者係西灣河大會堂啊呢啲比較細嘅場地去演啦。咁可能有啲人就話：喂，其實我哋演得很好嘅喎。咁但係場地有限，睇到嘅人唔多。咁好啦 ，OK， 其實好多人都同意呢樣嘢。不如揾次啦，安排佢哋去文化中心做啦，好唔好啊 ？OK， 咁但係唔知點解咧，每次安排佢哋去文化中心做嗰陣時咧。幾個主角又會病咗嘅喎，咁其實我自己睇法就係、咧，嗱，你當然啦，球員休息係一定好重要啦，成季冇人可以，即係我覺得即係唔應該俾個球員打出怕二場咁多啦。咁但係譬如嗱，你假設好似你話俾人罰錢嗰個 case 咧，佢哋之前嗰日係對魔術嘅，咁喺七日裏面五場，咁你係咪一定要喺嗰一日俾佢休息，你先覺得球員係會得到適當嘅 休息機會咧。你 去咗迪士尼玩啦，係咪？ 咁你之前嗰日你？我知道 Popovich 嗰個諗法就係咧，因為佢覺得 NBA 賽季太緊密啦，七日裏面落五場，咁有時咧佢哋七日裏面第五場對手可能唞咗三日迎戰，咁其實呢啲就係喺佢哋叫 schedule loss，即係你一睇個賽程表兩隊賽程表，你知道嗰日你已經係輸咗大半。咁但係呢啲嘢其實係每一隊 NBA 球隊都會面對到嘅情況。咁我覺得咧，佢有時排做呢啲嘢咧，係要 balance 翻咧。有時從商業嘅角度，因為佢哋都係聯盟裏面其中一個品牌。咁推廣 OK 嗱，你如果話你，因為每一次出現咁嘅情況，我就聽到好多馬刺迷就話咧，喂，其實我哋派我哋第二梯隊上嚟，咪照贏。有一場今年有一場對住勇士，佢咪係收埋咗幾個主力，咪照贏。嗰日嗰次對熱火嗰場波咪又係照贏。咁其實咪等於好似如果個導演話，喂。我哋唔出嗰幾個主角啫，但我哋個劇本一樣係劇力萬軍嘅，你睇我哋嘅劇本都得㗎。我就諗，如果無間道唔係叫阿劉德華、梁朝偉，或者係老氣骨，好似阿黃秋生、曾志偉去做，叫另外啲人去做，個劇本一樣㗎，都係劇力萬軍。咁睇出嚟嘅感覺會係點咧？或者再遠啲，英雄本色，如果你唔係叫阿張國榮、周潤發、狄龍呢個鐵三個去做，你揾第二啲。演員去做，咁喺個劇本一樣係好靚，但係做出嚟嘅效果係咪一樣呢？其實即係我諗 明曬，真係 係咯。其實即係嗱，唔係我自己覺得呢個劇本咧，馬刺嘅劇本就好好睇嘅，我自己就覺得係好好嘅劇本。但係每當有人哋聯盟幫你咧擺你上 TNT， 即係我話嗰個文化中心嘅大舞台嗰度咧，你如果次次一次再而三咁唔合作，好似次次都係。擺你上文化中心嗰陣時候，你有主角病嘅。 但係嗰次係咪 TNT 播㗎？你收主力嗰場咁啱， 全國主播嚟。 哦，即係哦，原來咁嘅。 TNT 擺上 TNT， 因為係美國時間星期四晚，即係我哋星期五晚。 係咯。 嗰日咧最多係得三場嘅啫。有時得兩場嘅啫。咁其實咪即係擺咗你上文化中心嘅大舞台，啲焦點擺曬喺你身上，等大家都可以留意你呢一個產品啦。其實可能係有人唔中意佢呢個劇本，呢、這個唔出奇嘅。你行入水果店，有人中意芒果，有人中意蘋果，有人中意香蕉，呢度唔出奇嘅。咁但係如果你有一個機會推廣你，如果你既然你係覺得你嗰個產品好多時係有人忽視，咁如果有個機會把你上呢個大舞台一次兩次，如果有人傷嘅真係冇嘢好講啦，係咪？如果真係有人受咗傷嘅話，你又唔出得就唔出得㗎啦。但係感覺上俾人就係、是、唔知點解好似同 TNT 有仇咁樣，次次把你上個舞台就有人。唔出得， 就、so、no show， 唔打波 ，OK。 咁我覺得真係唔好話從觀眾角度，我從廣播角度我都好失望嘅，因為我唔 care 邊隊贏，但係 因為 TNT 啲戲碼逢星期四都幾 一定揀過，因為係揀過度過，全部係佢哋覺得 係最精心嗰啲， 最精心嗰啲嚟嘅， 係 一定係揀過度過嘅。同埋佢哋咧，因為係嗰日係 schedule 咗，通常禮拜四晚，即係我哋星期五早朝頭早啦，係得嗰三場。如果就算你早一日話俾佢聽，話早兩日話俾佢聽，我唔出邊個，佢冇得轉，因為佢冇選擇啊。嗰幾日係得嗰兩場或者係三場嘅啫嘛。 係嗰兩場就係嗰兩場。 係嗰兩場就嗰兩場。嗰日做嗰兩場，根本可能佢已經係做 double header 啦，頭尾兩場。 係啊，係啊， 佢都冇得轉態嘅。 係啊。 咁所以即係我雖然我唔係幫 TNT 做嘢，但係有時我就覺得。咁樣又可以再做好啲囉，以後我覺得。 咁所以即係係咁啱，即係好明顯就係阿爺唔妥當嘅，你即係唔俾面啫。啊，即係而家反而我其他，因為我就覺得已經係喎，而家多啲球隊去運用呢樣嘢，即係話休息下啲球員啊。但係好似 休息球員冇問題㗎， 冇 問題㗎。 但係即係你千祈又唔好喺我同你鋪好條路嘅時候，整個大舞台搭車。 我覺得就係有時咧，即係冇錯，即係聯盟唔應該干涉球隊嘅運作，但係咧作為教練咧，亦都應該要明白就係咧，每一支球隊亦都係 NBA 裏邊三百個品牌裏邊其中一個。咁有時你可以做到，如果可以做到嘅話，你係咪？大家將就下啫。你如果嗰個禮拜你有七日裏邊打五場。你休息佢兩三日兩一場兩場好應該係咪？咁但係如果之前嗰、那個即係絕冇對魔術 不敬啊！只不過而家睇目前當下嘅形勢，你如果某一次出個 B 隊對住魔術，其實你嘅贏面都應該好大啦，係咪？ 即係其實佢對嗰個問題係嗰個輪換制度，可能二三啊，即係你今日放兩個，聽日放三個，但係即係都總會 keep 住翻有一定嘅睇頭俾人睇。咁樣其實應該真係會好好多， 因為你睇你 即係你對買飛入場嘅觀眾有個交代啊。 因為你推廣 NBA 呢個產品唔係淨係靠即係入場嘅球迷噶嘛，如果你即係有幾多人真係咁好彩可以咧，中意入場睇波睇波，有好多球迷喺 好難得噶嘛， 唔係住喺美國噶嘛。係，咁你要呢個產品將佢成個餅發大嘅話，你唯一個最佳嘅途徑就係通過電視轉播噶嘛。 咁啊 係。 唔係個個人都中意球隊㗎嘛？ 係啊，如果譬如話假設阿 CK 做迪龍嗰個角色喺英雄本色，你話覺得我冇做大佬好耐啦，咁點解有冇戲碼冇戲碼㗎？ 其實幾好啊，我覺得。 哇！有㗎，你明唔明？咁你真 係 CK 可以做真哥喎，真哥我的士佬角色。 話你唔講， 同埋 講曬呢啲， 同埋仲有 唔好抽我， 又會講呢啲嘅，又會。 同埋仲有再講多一個 point 就係咧，你睇 NBA 啲球迷唔係個個。即係開始睇係同一個年期㗎嘛，咁如果你有時有啲啱啱開始睇波嘅兩三年、四五年嘅，或者真係未識得 appreciate 你嗰個劇本，咁如果你多啲擺你上文化中心，多啲介紹呢個劇本， 即對佢都有利， 根本對有利嘅情況嚟㗎嘛。 同埋佢嗰個又來寫咁細嘅小鎮咧，佢哋又 係咯，唔係人人都欣賞嗰、那個，即係唔係好多觀眾中意睇嗰個戰術運作啊，你哋嘅執行度啊，有啲人就係想睇下啲明星表演入下樽啊咁樣㗎嘛。 喂，咁講翻呢個 matchup， 即係 你翻嚟啦， 係啊，翻嚟啦。咁我想問啦，喂 ，Pisa 咁啊知啦，咁究竟即係？喺下半季，即係我諗係 All Star 之後嘅表現就不濟啦。其實我都話爭呢個第一位咧，我都唔知係爭個第一位啊，定係大家互讓拱咗個第一位出嚟嘅嚇。咁但係好啦，首先睇翻你 matchup 英隊，即係咪而家第一隊第八嗰個實力係咪同 Pisa 其實係爭得咁遠咧？英隊其實係喺最近呢兩個月咧。個表現都係好差嘅，都幾乎係俾我哋嘅紐約人係追翻上嚟㗎嘛。係 你嘅啫喎，有咩成果？ 係我嘅，我嘅紐約人追翻上嚟咁滯。係 你個人唔落力啫。 係啦，咁咧就好在就臨尾咧就真係發翻下力，咁啊先 keep 住呢個第八位。 唔係你多謝熱火，你唔記得多謝人啦。 嗰場熱火係啊，熱火就我唔知係專登輸俾佢啊定點樣嘅。咁但係總之係喂，咁我淨係想問一下阿 Peter， 你覺得？呢、這個 matchup 英隊其實會頭先咁我話要真係贏 Pisa 嘅機會係咪完全是零咧？即係呢個 matchup 你會唔會因為有一個老八嘅事件就會爆？因為我覺得 Pisa 嘅 會唔會有奇蹟嘅出現？ 係啊，個 Pisa 嘅表現都係咁差嘅話咧，其實呢件事你覺得會唔會可能發生咧？ 我就唔敢話，即係英文有句話 never say never， 英文有句咁嘅説話，但係我諗。 個機會 英隊嘅機會 都細啲， 都好接近零， 即係好似話，即係等於 完全唔係對佢，完全唔係對佢哋不敬或者咩，只不過係睇兩隊嘅陣容咧，其實真係同埋而家你話如果有霍福特喺度 ，Al Horford 喺度咧，咁或者都會可能會接近啲。咁而家成季係咪Paul Millsap 係打得最好嗰、那個？咁但係如果 match 落去流馬嗰度，咁D West 基本上又可以中和咗佢嘅。咁同埋你睇下英隊有邊個人真係可以鉛制得到保羅佐治？ 本身我都諗住咧，英隊對流馬咧，英隊可以攞到一場嘅。我啱啱咧就即刻將佢改咗嚟。 肯定 嘅。係嘛？大家可以填一填呢個 match。 因為我都寫唔落，即係唔想寫。 其實我爭啲都想寫英隊零嘅，不過我諗住 我真係要 買賽，要寫俾佢波拉過去兩場，算啦，都俾佢執翻場啦，好睇啲。係 咯， 我都覺得係㗎。係咯，應該係4-1嘅。 我都係寫4-1。 咁啊，改買翻啦，先啊， 我簽啊你。 game 一都未簽未出，啱唔啱先？ 唔係你叫的神改咗先啦。 得 ，OK。我決定 跟我係嘛？ 將個人己見擴到最大，我估4-2嘅。我哋應該。唔係，我覺得二流馬近態啦，同埋其實英隊主場一向都唔錯嘅。其實往年咧，上年同流馬打嘅話咧，都好似係4-3嘅，即係主場都贏曬嘅。咁其實都 佢 season 咧，你都可以話嘅，佢 season 係即係 意義嘅啫嘛，都係即係大家一人贏兩場，咁你可以話係五波嘅，咁但係我都係寫四一咯，我都係寫四一。好喂， 即係 呢隊贏啊嘛。呢個 matchup 過啦，我哋而家跳去。 喂，我系四零啊，补充翻先啊。 好，四诶，而家 要嗌四零，咁我哋可以 又转一转， 真系咁光嘅你。好，我哋讲一讲啦，又系呢个又会好多人讲嘅热火， 对 山猫啊，咁就未我阿 Peter， 我哋未讲之前，我俾热火球迷讲两句， 两句好啦， 系啦， 表白噶， 表白 ，C K 讲先。 咁常规赛四， 系两句够啦，够啦， 常规赛四比零， 四比零， 好得好啊，阿 Peter 你可以分析讲一讲。 仲有我啊，我觉得系四比一咯。 系我咧，其实我估系估四比一，不过常规赛系四比零啫。 咁即係點啊？ 我你問我咩意見啫嘛，我咪同你講聲成常規賽四比零咯，季後賽四比一。 好 嘅，好。 山貓係一支今年我幾中意嘅年輕球隊嚟嘅。我覺得佢哋嘅教練咧 ，Steve Clifford 咧，其實可能唔係話真係好大名氣嗰、那個，但係如果你話喺最佳教練投票，如果我有一票嘅話咧，我會揀佢第三名嘅，我會擺佢直情。多飛擺埋喺 Jeff Hornacek 之上添，呢兩個都係我覺得係今年執教係好好嘅教練，但係 Steve Clifford 咧其實咧就係同 Hornacek 嚟比較咧，太陽隊嗰、那個style 咧就係基本上一味同你鬥打快啦、如果你阿媽同你話阿乖仔，你聽我話嘅話咧，我以後每一日咧俾你食一包糖，跟住你阿爸咧就同阿乖仔你聽我話咧。我每日同你留下去涼茶鋪飲杯涼茶，飲杯苦茶。咁你會聽邊個話多啲呢？梗係食糖嗰個啦。我諗即係大部分球員咧，我唔感覺都係咁啦。但係落場其實好多都係想喺進攻方面有啲表現啊。好多時啲數據都係根據你進攻嗰陣時啲數據去傾合約，同埋即係打波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入到波係進攻係一切啊。咁如果太陽隊嗰個 style 係咁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即係我可能食今年係教得好，但係要班球員係信佢呢個 style， 我覺得係會容易。但係 Steve Clifford 咧，其實佢上嚟係改變咗成隊文化，對波以前都唔識打防守，但係今年喺防守方面係好咗好多，好似 Campbell Walker 咁，以前成日識得打防守去飆波啫嘛。佢今年就係直情佢哋叫佢賭博防守少咗，係多啲盡量企喺籃框同埋你自己要 mark 個人之間。成個防守佢成個文化係改變咗，咁我自己就覺得咧，要班球員信服佢呢個 style 咧，係會難過 Hornacek 嗰個 style， 因為嗰個 style 大家會打得好開心啊！話你叫我就係咁保留體力，淨係 Alley-oop 打快攻啊咁，即係我覺得十個球員裏面有九個都唔介意咯。但係要喺 Charlotte 呢隊波改變呢個文化，佢今年做得好好，我覺得就會係。難過喺太陽嗰邊， 即係博士講得好啱。之前咁多年咧，即係山貓都係零防守嘛，但今年真係彈翻上嚟咁多咧，嗰、那個升幅真係好明顯。 今年佢嘅防守 NBA 係排喺第七位嘅，其實連阿爾謝佛遜呢啲咧，大家都知係即係佢攞廿分，可能都比你攞十八分嗰啲 friend 咧，今年喺山貓其實打防守打得 OK。 其實 AI Jefferson 喺山貓今年其實真係比以往係好好多。 佢取代咗貓王嘅位置，第一年入到嚟就即刻變咗貓王， 最後一年咯，但係都冇計啦，最後一年 啦。咁 OK， 因為我其實上一即係呢個 matchup 咧，就我都想幫山貓講兩句，因為咧就話我嗰日LBJ 就喺山貓度取咗佢嘅即係 career high 61分啊嘛，咁啊大家話咧，大家對住山貓，我嗰陣時已經同大家講，我山貓嘅防守係嗰陣時咧就排第六嘅，即係有 over all 係排第七啦，咁但係的而且確係將隊波今年係改咗好多嘅，但係喺呢個 matchup 裏面喺 season 嗰度咧，熱火就掃曬佢嘅四場，咁去到呢個 moment 啦，我其實有一個問題嘅，即係我一師弟一講咧就比較遺插噶啦，咁咧就話熱火你即係首先啦，同 Pisa 爭咗第一位咧，我想問下 Peter， 你覺得佢係咪真係唔係好 care 嗰個第一位咧？ 佢係咪想走線咧？其實 我覺得佢真係唔 care， 係我覺得佢唔 care， 我覺得佢真係唔 care， 佢哋係打咗咁多年，其實佢哋係好。即係相信自己喺客场赢波嘅能力，其实 Chris Bosh 都讲过啦，佢话其实技术上我哋以往喺客场如果赢咗流马一场嘅话，其实技术上已经係将个主场之力抢过嚟㗎啦。咁所以我觉得对佢哋嚟讲，即係球主力球员嗰个健康状况先至係第一、第二、第三最重要嘅原因。 係 啦。所以我觉得佢真係唔係好 care 係唔係第一种子。 因為我見到佢哋其實到最尾咧，即係都爭一場半場嘅啫嘛。咁我嗰一場 Pisa 就我覺得意外地啦，我對我嚟講意外地啦，就贏咗 OKC 嗰場啦。咁跟住咧，即熱火其實最尾嗰兩場其實都仲有機會，你未必以 Pisa 嘅狀態，你都唔知下一場佢對魔術都未必一定贏噶嘛。咁但係熱火就已經喂好似放棄咗啦，跟住嗰場已經收埋阿勒邦啊、保殊嗰啲，咁啊決定咧就坐穩咗第二就算數啦咁樣。所以我覺得佢因為但之前嘅口風佢唔係咁樣嘅，因為我覺得佢之前嘅口風咧一路講咧，佢哋就冇特別講話我哋唔係一定爭第一或者點樣。但係你見個成績咁近，你個球隊，我覺得喂你又爭十場，我又唔同你追啫，爭一場，我覺得就應該追埋佢。同埋咧，我覺得一日都係 refer 翻即係上年嗰個成績，就係你見東岸決賽同埋 final， 佢都喺 Game Seven 嗰度先取得即係個最後嘅勝利啦。咁所以我覺得個主場同埋今年以成對熱火嘅表現咧，尤其是季尾個個都由少 away 啦，咁啊傷咗有廿幾場打嘅。 佢缺陣都有成季三分之一啊。 係啦，咁因為我就覺得報道可能冇講過嘅，但係你見佢出場嘅時間，佢咧會有機會未必百分百啦。咁去到季尾，譬如阿 Chris Anderson 嗰啲咧，其實都係傷完再出翻嚟，但係出翻嚟都係打得唔耐嘅。 佢有幾場感覺都好似唔係好有夠 energy 嘅。 係啊係啊係啦，即係你見到佢係仲係好落力嘅，但係佢只係可以出場十零分鐘咧，咁就已經要收翻埋啦。咁另外一個佢哋原先季初嘅一個投注啦，一個。奧頓啦，咁奧頓係打唔到噶啦嘛，個 playoff 都，咁以佢而家嗰個實力，其實我話對山貓，咁大家都覺得 奧頓佢哋有冇話報銷咗 playoff？ 暫時未正式公布話係， 但係我諗其實奧頓可能喺某啲 matchup 佢或者佢如果可能會出， 但係會頂即係、就是、頂硬上俾佢出嚟。 簽佢翻嚟主要就係衝住流馬而嚟嘅啫嘛， 但係而家好似唔使衝都。都冇事， 都冇所謂， 都冇所謂咁樣，所以我唔知啊。但係佢嘅內線就出咗名係弱啦。好啦，咁講翻呢個 matchup 啦，呢個 matchup。 好。 山貓有機會偷到一場 冇 兩場， 我都覺得冇， 一定冇。呢只 Hello Kitty 下年可以唔見㗎啦。 係 下年見唔到 Hello Kitty 㗎啦。 係表黃蜂啫。係啦。係啊。熱火球迷咧，4-0係嘛？ 我自己估4-1嘅，因為上年我見到佢一場咧，其實都係輸一分到嘅啫。 係啊。 咁我覺得佢即係，我覺得可能會有疲態，因為始終阿 Ray 咧。第一 round 之前佢已經連續缺陣咗九場比賽啦，咁你第一 round 嘅時候可能都要同隊波夾一夾，咁可能去到山貓主場，可能第一場會輸都唔定，咁但係之後就唔會再放機會啦，所以我覺得可能會輸一場嘅。 我都記得係有一場咧係輸一分咁上下嘅啫，基本上 山貓係輸一分 嘅。係啊，所以其實個即係你話佢偷唔偷到一場係有本事偷一場嘅，而且佢哋嗰啲人腳咁後生咧，肯搏肯拼，第一次上 playoff， 喂衰衰地。都食翻條腸啦、啊，蛋出局好醜噶嘛，大佬。 好似我阿 friend 阿 Peter 王啊，本死無大害啊。 係咯，本死無大害，還掂我都冇嘢冇包袱嘅。喂，大佬對手係咩啊？舊年冠軍嚟嘅喎。喂，我梗係去盡去睇下自己可以拼到幾多啦，係咪先？冇問題。 其實我覺得佢哋入到 playoff， 佢哋已經覺得達標啦。係 咯， 應該冇乜心理包袱。 係咯， 同埋 MJ 應該好有面嘅啦，係嘛？ M J 仍開心啦， 開心啦，正係佢哋今年嘅目標就係要入 playoff 啫嘛，而家入到啦， 仲要可以同埋熱火影到相添，我覺得佢贏曬， 可以集埋油添。 我以為你話熱火嘅球員可以即刻見到 Mike。 咁博士點睇咧？因為你嘅決定咧係好影響我嘅決定 其實我傾向同意阿 C K 嘅 睇法， 即 係 佢出線 英雄所見略同， 出線就冇乜 英雄好漢， 出線就冇啦。但係咧贏到一場，我覺得應該有。有機會 有 OK， 唔係啊，迪神，我哋都係以一切以你嘅決定為依歸㗎。 我其實係好強勢嘅熱火，我覺得 LBJ 一個都打曬咁滯，所以我四零 啦，四零啦， 四零 啦，夏薩特點睇啊？ 我頭先講咗啦，4-1啊嘛， 係 啦， 係 咯。咁 我係決定4-0嘅， 我都係決定4-0，因為如果熱火應該唔。 雖然我好唔想填呢個 number， 但係冇辦法。 咁啊，好啦 ，Harun， 喂 ，Harun 咩嚟噶 ？Harun 講嘅第三，速龍就對網隊係啦。咁咧呢個 matchup 咧， 其實Peter 話齋啦，呢個咧第三位嘅速龍咧，就其實唔應該係咁高，網隊第六位咧又未必應該係咁低嘅。咁但係速龍其實我又好少睇，係啦，網隊我今年都跟得足嘅。但我想問我想速龍大家有冇邊個想講先？速龍有冇人想發表意見先？ 速龍我覺得屌 好陌生 嘅 買對波 咩啊？佢屌好神，即其實我覺得佢對波係幾 balance 咯、即你冇話邊一個 point 特別 sharp 啲，可能阿 Dilson 係幾好嘅、即係長均有22分，跟住阿 Rory 咯，落嚟咁樣，即今年佢入咗嚟之後，成隊波係唔同咗嘅。咁、我覺得即呢兩個球員咧，對即對依呢一個 matchup 入邊咧，係其實係好重要嘅角色咯。咁同埋我比較 care 嘅，到底佢嘅即第二年嘅 centre 到底可唔可以發生得即係？表現得好唔好咯？但其實佢名太長咧， 即係 Big V 啊嘛，第二 係啦係啦，哦 ，Valen Tunis， 哇， 華拿祖納斯，我哋好似 華拿祖納斯，即係都唔知點樣讀佢嘅名啦咁，所以我就話嗰、其實我都對佢有啲期望，我希望佢 pay off 對，即係可以發揮下自己嘅實力啦。其實大家對佢哇，即係第五位嘅 Rookies， 咁都對佢有啲期望。 佢喺季尾打得幾好喎，呢十場八場裏面佢打得好好。 同埋講開講少少啦，我都望到嗰個 Mason Plumlee 咧係嘛，喂嗰、那個好似。越嚟越對版喎、 ，LBJ 嗰球好有爭議性嗰、那個。 係啦，嗰、那個 OK。咁成日見到佢好落力咁啊，有陣時佢喺場邊會做下 push up 咁。 今年 KG 受傷咪益咗佢咯。 係咯。 如果唔係 KG 傷咁多，或者要收埋咁多，佢可能今年好多時間喺發展聯盟都唔出奇。 但係當時呢個 Plumlee 係咪來自名牌大學嘅？咪 Duke 係咯。 我唔怪之啦。 佢大佬啊 ，Miles Plumlee 咪打太陽嗰個咯。 係咯。 有一個細佬仲係喺學界。 係啊。OK。 咁啊，我想問一個問題啦。其實先問啦，問翻呢個速龍咧。其實今年而家東岸排第三，咁其實個成績真係算爭少少咧。佢已經過50勝啊，48勝34負，呢個成績係絕對有交代啊。但係咧，譬如你睇咗佢或者即叫做望多啲啦，起碼你睇過可能成季，你覺得佢有乜嘢係令到隊波較為優勝嘅地方咧？令今年可以排到東岸第三咧？ 我想個轉捩點就是魯迪基爾那單交換咯， 但魯迪基走了之後對大家都很好。 魯迪基其實個波有時到了他手比較停了在這裡，那變了有時可能隊中其他的隊友沒那麼多機會發揮，但是 Rudy Gay 走了之後可能隊中少了一員真是個人得分能力很強的球員，但是反而在隊制那個團精神打出了來，還有防守都是加強了、這個也是很明顯，你只是看數據你都看到 Rudy Gay 換走之前 Rudy Gay 換走之後，不論在防守或者是進攻方面成績方面都是真的好了很多的，即我不敢說他是獨樓是咩？唔敢，我唔係咁個意思。是只不過喺今啊呢個情況之下咧，呢一隊波冇咗魯迪基爾咧，發揮都可能 你唔識唔好意思啊！佢喺美國㗎，你喺香港， 你可以聽中文㗎，佢聽中文。 有多魯迪基爾嘅粉絲㗎嘛？ 但係就算魯迪基爾去咗Sacramento 咧，對於佢嚟講都係一個好發展喎。佢 我覺得呢單交換好喎， 對大家都好啊，一個 win-win 雙贏。 係啊，去咗帝王咁加埋 Isaiah Thomas 同埋 DeMarcus Cousins 呢個鐵三角組合，我覺得。O K， 即係嗰啲三個，真係好甜啊！呢三個 可能有機會翻返去西岸強隊之列嘅喎，即係如果佢呢三集呢個 狼咁年年都話有機會翻返去， 但年年都未入到集。 但係呢個 DeMarcus Cousins， 我覺得佢好有料。 係，我中意 係啊， 我覺得 係呢個 佢哋係爭一個大佬角色，將佢撮合埋一齊啦。即係三個都長均20分以上。 呢個朋友如果第日係心智成熟翻少少，唔好有時發脾氣啊，或者 打啊發脾氣 定係啊 EQ 好翻啲。呢個球員我覺得佢好好技術喎，有幾多？中鋒可以啦，離開個籃30尺咁遠，帶埋個波攬幾步埋到入埋樽，又交波又搶板，交啲波又 落眼。 其實佢技術 發人嚟㗎。 DeMarcus Cousins， 我覺得佢技術好好㗎。 佢進攻技巧係好好 㗎。好好㗎。 啱。 咦？咁即係第日美國隊都預翻個位俾佢喎。如果佢真係即係持續成熟咁樣去保持成長嘅話， 如果啦， 如果啦， 咁可 能 洗佢腦先。 喂，咁網隊其實另外一個問題，網隊做乜嘢？即係季初啦，一嚟已經甩曬碌㗎啦嘛，咁都係有球員傷，係主力球員受傷，咁但係一去到咧，佢又未使等佢 All Star 嘅，一去到一月咧就開始，自從阿 Jason Kidd 唔打胎，跟住就嚟料啦。咁除咗條胎， 變咗杯汽水喺個 係啦，嗰陣時嗰個哇，佢係濕滯到要做戲要倒汽水， 係 啦，即係要俾人即係變成一個笑柄。 而但係一去到一月咧，就扭轉成為咧佢喺呢。呢幾個月啊，攞咗兩次最佳教練啊，當然嘅。咁、那個轉變咁大，其實係有睇到啲乜原因，令到隊波話突然由一個地獄，起碼翻人間，唔好話天堂啊。咁你睇唔睇到有咩？係 咯，望到佢都好多大牌大帝，佢點駕馭佢咧？即係佢可能佢差唔多年資咁啊，啲 KG 啊、PP 嗰啲。 但係我覺得反而係咁咯，佢會得到班球員信服，因為基本上佢哋同一個年代噶嘛。啲球員會覺得我哋而家經歷緊嘅嘢，佢都經歷過，舊年都仲喺度經歷緊喎。 即係舊好接近喎感覺。 係啦，其實基本上好似係自己有咁樣喎、所以我覺得佢即係同埋佢自己打波嗰陣時係一個咁出色嘅球員，我覺得即係駕馭球員方面，反而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反而就係有時喺比賽裏面嘅反應啊，或者係戰術方面嘅調動啊，可能喺頭嗰個零月或者喺頭嗰四五個月，可能未必。即係會做得咁好，但係起碼佢有一批有經驗嘅助教喺度，即係幫住。 因為佢嗰個助教其中一個係以前網隊嘅主教練嚟㗎嘛，那個 Lawrence 嗰個咩係咪？ 嗰個鄧德東姑啦，嗰、那個。 嗰個走咗㗎啦已經。 點講咧？ 因為佢 退居幕後、 啊，退居幕後佢做 report 啊嘛。 但係佢仲喺網隊裏邊任職嘅， 完全唔係嗰個位啦， 唔係教職嚟㗎啦。 可能始終 Jason Kidd 自己打波嘅時候係一個 point guard。佢可以分析到你每個球員嘅強弱，咁佢可能頭四五個月佢都算係仲係適應期，唔係話了解得好多，咁佢之後可以為每一個球員打每一個戰術去 set， 所以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令到網隊嘅戰績慢慢上返嚟囉。 其實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應該再講個 Lawrence Frank 啦。但係其實我諗最主要就係因為又係賽有挫折啦 ，Brook Lopez 受傷。咁佢季初嗰陣時，因為有咁多新球員，有咁多球員受傷。其實季初嗰陣時，我已經同我啲廣播拍檔話，我覺得呢隊波其實係好 OK 嘅。只不過當你有成七八九個新球員，咁個個好多以前都係獨當一面嘅球員，但係有咁多球員受傷嘅話，你根本都冇機會喺排陣方面啊，即係做一連貫性喺度。咁、但係當 Brook Lopez 報銷成季，變咗 J Kidd 冇法子啦，佢賽有挫折咧，摸咗一個小球陣容出嚟。呢、這個小球陣容反而就係原來佢哋應該走嘅路向。如果阿 Brook Lopez 喺度，其實對波唔係咁打噶嘛，應該就係 D Will 同埋阿 Lopez 打 pick and roll，先掟內線，打裏邊再打翻出嚟噶嘛。咁但係而家冇咗 Brook Lopez， 佢哋而家基本上打五個 out 噶嘛，佢哋 set up 嗰陣時唔會喺顏色地帶入面，所以基本上五個人喺外邊猜嚟猜去，或者有時防守搏到 turnover 嘅話就飆噶嘛。佢哋呢個小球陣容你唔覺得好奇怪咩？人哋打小球陣容係打好快噶嘛，佢哋呢個小球陣容咧係打得慢嘅。 啲老人家嘅小球陣容，老人家嘅小球陣容。 少得嚟，只係咧喺四五號位少，但係喺一二三號位，其實佢哋唔少。 太極式嘅小球陣容咯， 都發揮到功效。 我自己想講，其實究竟係好彩定唔好彩？佢後備有幾個球員咧係打起咗嘅，即係譬如之前阿 Sean Livingston。 哦，呢、這個球員好關鍵， 浪人嚟㗎嘛，即係周圍走嘅，你見佢其實今年嘅表現絕對唔係喺個人工度反映到啦。 今年佢真係成隊 X Factor 嚟㗎。 係啊，即係哇！突然出咗嚟啊！唔好話，而家講佢又講88萬人工嘅啫，佢但係打出一個我可能有五六百萬球員嘅身價出嚟。咁另外譬如 布洛茨有咁樣嗰個。嗰、那個打打前鋒嗰、那個 Blatch 係啦 ，Blatch 又係即係之前都係打大後備嗰啲嚟嘅， 但佢幾好用喎。 係啊，今年出嚟你見佢其實起碼喂佢嘅作用防守進攻咧，其實佢落力我見到非常之落力，同埋佢係個 efficiency 係有一定嘅效果出嚟嘅。呢啲我諗係會唔會係原先諗係阿 Jason Kidd完全估唔到啊？呢啲球員走出嚟係有啲咁嘅表現嘅咧 ？Andre Blatch 其實。小將軍仲係做教練嗰陣時，佢已經係打起咗啦。佢以前喺巫師嗰陣時，可能喺個嗰陣時阿連拿斯年代嗰陣時咧，有時真係要去到一個適合你嘅環境，啱你發揮個球員先係會 爆發出嚟， 即係爆發出嚟啦。嗰陣時可能個環境唔係咁好，而家嚟到籃網，佢嗰陣時我記得佢話真係好感謝啊 Avery Johnson 話俾好多機會佢啊，咁令到佢有機會發揮啊。咁雖然後來 Avery Johnson 走咗，但係佢一路，我覺得佢一路從 Avery Johnson 嗰度開始咧，佢已經喺度打得 OK。但係即係講到籃網，你如果有個老細係咁肯使錢嘅，揾完一個又一個咁翻嚟，呢樣嘢對佢哋發揮都好有幫助啦，係咪？為初即係 KG 同 PP 嗰度咪仲有 Jason Terry 嘅，打多一兩個月覺得佢唔掂啊，咪即刻又換走佢又。即係又有 AK 又有，跟住而家又攞 Marcus Thornton 翻嚟。 你聽落去真係個後備陣容都幾強， 好華麗， 可以砌兩隊波出嚟。 講到咁啦，咁啊開始落注。 好啦，擺定離手，大家 呢兩隊 難估， 呢兩隊實力，我覺得 我四三喎呢個， 唔緊要，邊隊 四三 去 講？四三網隊。 網隊 四三網隊， 好，我又剔少樣嘢，我剔四二啫。 你真係網隊？ 網隊四二， 我都係四二網隊，因為我尊重老人家。 咁 你先啦 ，Wilson， 我呢啲壓軸，因為我好難做呢下。 家下仲三比三緊，而家。 我講呢 三比三， 我都係買網隊就四三。 咁我兵行險著啦，我買多倫多四比三多倫多，因為我睇唔慣籃網今日特登輸波跌落第六位，避開公牛呢種行為，所以咧 阿傑咧， 咁我都係睇四三啦，網隊輸咯，我係覺得佢呢種行為， 因為阿CK 講嗰句咧，我頭先都問阿 Peter。係咪啊？覺得網隊係咪專登追住熱火落去樓下同你打嘅呢？ 唔係，我覺得你可以一方面覺得佢係追住熱火，因為佢常規賽對熱火你四比零，但另一方面你可以當佢係避開流馬，因為佢常規賽對流馬咧係零比四嘅。咁因為佢真係可能對流馬冇乜信心咁樣，同埋佢個即係 Rookies 嘅中鋒話阿 Pumley 話，其實我覺得最難打的球隊咧係流馬嚟嘅，佢尋日咁講，咁係啦，咁所以佢我覺得佢特登避開流馬嘅，就唔係特登追住熱火嘅。咁我覺得佢去到季後賽佢都未必有信心話我一定 KO 熱火啦。 好啦，咁阿 Peter 你覺得個局數會係點？ 我都係老人家，咁所以我都尊重老人家。 咁會咁速龍贏多幾多場啊？如果個局數， 我會揀四比二。 四比二。 我轉先。 英雄所見略同，我都係四比二。 好，維持四比三。 抽得咁快。好，咁啊，最後啦，一個 matchup 啦。 喂， 就 打起先。公牛。 打狗。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的神， 我要起歌喺度。 的神其實冇咁鬼馬嘅，你喺度咧，佢真係好開心嘅，真係想話。公牛就對巫師，咁咧公牛同巫師，我覺得咧就係同，即係我覺得仲難睇過，即係網隊同埋速龍啊。即係我唔知點解。 唔係，我覺得呢個可以講好快半句啫。就我覺得咧，就如果 D Rose 喺度就好啦。D Rose 對呢個 John Wall 就好睇啦。如果 哦，咁冇辦法啦。 唉，真係冇辦法。 冇辦法。 就算而家阿洛亞對住阿高達都好睇㗎呢個 match 都。 OK， 好，大家繼續講。 呢個 match 我真係唔好拗頭啊，拗頭啊呢個 match。 我覺得今年 Chicago Bulls 咧係成個變咗一隊波，因為上年咧佢哋咧都仲喺度期待緊 D Rose 出嚟，但係今年咧由一開始知道 D Rose 出唔到嚟啦，佢哋嘅重心咧就由外線移咗去內線，連 Lu Dan 都換走咗，而家咧就真係真正咁樣由阿路亞開始打起咧，咁呢隊波就係同上年完全唔同咗嘅，咁我覺得會比上年更加難打嘅，係啦。 同埋 Peter， 我想問你咧，Chicago 咧佢最後買咗幾個，即係佢用咗 cut 咗啲人之後咧，換咗幾個即係啲唔係好出名嘅球員啦，咩 Brew 啊嗰啲。 其中一個 Greg Smith 啊。 係咯，咁你覺得即係呢一啲即係替補嘅兵員對球隊有啲咩影響咧？ 我諗主要都係做保險作用。你如果睇鐵寶道咁多年嚟，佢即係調動個手法，其實係傾向好保守嘅。 係 咯，即係呢樣嘢，其實我自己對鐵寶道其中一個意見咧，就係、是。佢嗰隊波即係每一場波打防守都係好拼命，但係佢基本上佢係用七個半人嘅啫，有時第八個人出嚟可能都係俾佢八分鐘啊、七分鐘咁樣。我覺得班球員會好辛苦咯。 咁係啊，即係基本上都係輪住嚟嗰七個搞掂，其他嗰幾啲咧，全部都係試拍時間啊，一兩分鐘 出嚟犯下規啊，係 咯，犯下規啊，跟住捱下犯規啊咁樣。 佢而家佢除咗個先發陣容之外，你睇到佢啲替補球員，佢基本上就係用DJ Augustine 係， 同埋Taj Gibson 係 嚇。 咦，差開少少。 連阿穆罕默德佢都唔係。 阿 Fredette 嗰啲都唔用啊。 Jimmy Fredette 我以為佢嚟咗會有啲。 我都以為係啊。 係啊，我以為佢會多啲機會，點知原來都唔係。係咯，所以我覺得有。 點解即係點解收得咁埋咧？呢、這個 OK 都應該有啲料到㗎嘛，佢阿 Fredette。 Jimmy Fredette 佢防守就一般般啊，但係而家喺公牛隊呢隊波，其實有時睇公牛 比賽咧，我覺得好似剝牙咁辛苦，因為睇到佢真係每一個入球、每一次進攻都好似好辛苦， 好用力啊， 好辛苦先攞分。我本來以為誒、哎、加咗 Jimmy Fredette 呢、這個射嗰陣，佢嚟嗰陣時射三分波都好似聯盟排喺頭十名、五名之內咁上下噶嘛。啊、嗯，我以為佢會有啲機會，點知不過可能 DJ Augustine 打得好，咁佢覺得冇咩需要啦。 但都打唔曬全場噶嘛。Anyways， 好。 Gibson 好似話今年係好大機會攞最佳第六人啊。 佢都值得嘅、嗯啊、我上一次講其實以但係都係你有一隊咁嘅波呢，即係你嗰個所謂第六人都差唔多正選上陣時間，或者咁多機會呢，你變咗攞獎嘅機會都大啲，咁當然佢亦都表現到啦。咁另外巫師呢，巫師其實我今年即係我 John Watt 嘅即係大爆發啦， 好有進步啊！佢其實今年 咁啊，令到成隊波，其實我覺得即係除咗 John Watt 啦，另外譬如最近譬如 Arisa 咧，都即係個狀態，我覺得都翻翻嚟喎。 再加埋尼利翻翻嚟，其實佢哋呢一個先發陣容好好喎。 係啊 ，John Watt 搭啊射手 Bradley Beal， 跟住仲有一個射手阿里沙，跟住尼利同埋阿哥塔兩個人可以打 high low。其實呢個先發陣容真係好好，我覺得喺東岸裏面嚟講， 佢仲嗱，佢季尾咪將簽埋呢個Andrew Miller 嘅，咁其實佢係，我覺得佢係想即係擺個有經驗嘅球員，就再即係將嗰個即係對波啊，叫控制得穩定啲添嚇，可以有個大哥喺度帶住呢班新人。咁而家呢個 matchup 咧，我睇譬如成個陣容咧，我覺得華盛頓係平均啲，係因為你頭先講啦，哇，公牛隊真係用嚟用去七八個球員。 嗯。 咁但係喺呢個 matchup 啦，其實而家咁樣碰啦，公牛有主場，但係公牛個主場係好犀利嘅。公牛個主場你知即係好熱情嘅公牛隊，你知爆每場場有爆滿，就算冇咗 Rose 對波咧，其實嗰個入場率啊，同埋 Rose 嗰件球衣都好好賣嘅。你知有啲人係幾咁中意呢隊波啦。咁但係呢個對賽，覺得邊隊機會會大啲啦？呢個好難嘅問題。 公牛代表答先， 你係講先啦。OK， 公牛 梗係公牛啦， 係啦，你係講先啦。 阿 Peter， 你覺得？ 其實我好想揀公牛，因為 Joakim Noah 係我最中意嘅球員之一。因為我真係好欣賞 Joakim Noah 呢個球員，真係每一場波佢真係將自己所有嘅精力啊投入感全部擺曬落球場嗰度。 我又出嚟一隻牛。 但我唯一擔心就係咧，隊波今年其實人腳其實。我覺得冰原進攻能力係真係比唔上華盛頓巫師。如果佢哋隊中有一兩個球員嗰日傷咗，或者嗰日打唔出水準嘅話，譬如 Boozer 嗰日打唔出水準嘅話，佢哋嗰個得勝機會就已經係降到好低。因為佢哋而家行基本上七個半人咧，你每一場波差唔多，如果就算唔係打一場 perfect game 嘅話咧，都要打到好接近 perfect 嗰日先有機會贏。咁有時你一場波 OK， 但如果你話一個七場四勝嘅系列賽裏面咧，功力不足呢一個缺點咧，其實我覺得係會有機會暴露出嚟啦。不過華盛頓巫師就係咧，即係其實佢哋外線 John Wall 同埋 Bradley Beal 都唔係話真係好有經驗嘅球員。相反嚟講，公牛咧佢哋就係戰鬥力豐富，經驗好豐富。呢即係兩樣嘢，大家拉勻翻。呢一個 series 我真係唔知點揀。我而家暫時我係寫巫師四，公牛三，但係如果調返轉頭，公牛四，巫師三，我一啲都唔會覺得意外。呢個 series 我覺得真係好似拎個銀仔出嚟炸好。 好，而家要逼你揀， okay. 逼你揀一隊，你一定要揀，你會揀公牛定巫師啊？咁 我暫時我而家揀咗巫師。 巫師 四三。 四三，好啊 ，Dennis 你啊 ，Dennis Rodman 四二。 四二，既然睇到公牛隊得兩場， 我揀公牛四三。 公牛四三。 係。 公牛四比三。 嗱，好少我同熱火嘅球迷一致嘅，四三我都買公牛嘅。 係。 我都買公牛，公牛四三贏呢個巫師。 係。我係公牛四二啊。 死啦！ 你應該四一啦，你咁強。 四二啦，係啦。 係啦，二啊。唔係，其實我咁忠實嘅 fans 應該四零噶嘛。 巫師常規賽咧係二比一贏緊公牛嘅，但係個問題係，我覺得巫師咧係好唔穩定嘅球隊。Yes. 你有陣時無端端輸俾啲好弱嘅球隊咧，你會覺得好奇怪嘅。 所以我覺得季後賽無端端輸波咧，我覺得好正常。 有時喺季後賽咧，唔一定話係你後生啲啊，你跳得高啲、跑得快啲啊，一定會贏。有時啲呢啲係啦，即係好，有時咁講出嚟好似好抽象咁，就係好似譬如 Toronto 對 Brooklyn 嗰個 series 啊、嗯，你話如果比較兩個陣容嘅運動能力嘅話，梗係多倫多贏啦。咁但係你如果比較兩隊嘅季後賽經驗嘅話咧， 即係比內功心法咁喎，咁 唔係因為你去到季後賽就大家係講緊用防守去攞冠軍啊嘛。 同埋臨場發揮，即係球員可唔可以控制到自己個緊張嘅情緒，喺咁大壓力嘅情況之下，仍然可以保持到你應該有嗰個水準。 同埋我覺得鐵寶道教練咧有啲計仔啊，佢即係我覺得佢應該可以應付到呢個系列賽。 佢係我心目中，如果我有得投票嘅話，我覺得佢係今年咧最佳教練，甚至會比 Popovich 好少少。 真係緊要， 好有。 冇計啊！都咁個限費煮限飯之下，煮到咁嘅成績算係咁噶啦。 嗯，一陣講馬刺先再提。好，喂，東岸我叫即係第一彎睇咗啊，咁我唔會逐彎同佢講啊。我就最後東岸嘅問題就係，係咪一定去到東岸嘅決賽？係咪 Pisa 對熱火？係咪 Pisa 對熱火嘅啫？大家咁同唔同意嘅啫？ 我係公牛對熱火喎，決賽，東岸決賽。 即係你覺得公牛會蝕低咗 Pisa？ 是啊， 東牛對熱火嘅，咁、啊、其他啦，阿 Dennis 點睇咧 ？Dennis， 咦 ，Dennis 拗曬頭喎，個樣係 沉思咁啊 ，Dennis， 咁啊 ，CK 有冇嘢可以講啊？ 咁我本身都覺得公牛有啲機會贏到流馬，但係礙於我 post 咗嗰個英隊魔咒嘅情況之下咧，咁我會支持流馬入去東岸決賽嘅，因為我希望嗰個英隊魔咒 keep 住落去嘅。 即係對至於個咩魔咒咧，記住睇我哋個 Facebook 咧，你就知個魔咒係咩嚟㗎啦。唔係咁，阿 Kit 咧？ 我都係， 係咪都係覺得 Pisa 係對熱火？ 唔係，佢直頭係話俾你聽 ，final 一定係熱火贏，佢話俾你聽。 係啊，我想講咗你前都係熱火贏。 我就想叫東岸啫，中岸決賽啫。係 咯，咁我哋都信奉呢個左走啊嘛。 阿 Peter 咧 ，Peter 你覺得咧？ 我都覺得會係熱火對流馬。 都係熱火流馬㗎啦，走唔甩係呢兩隊㗎啦。 但其實如果流馬真係出到線，如果又咁啱公牛又係出到線嘅話，其實流馬要過公牛係一件好難嘅事嚟。 中間嗰啲事我理依唔理嘅，而家我只係睇一輪嗰啲嘅啫，同埋睇下最尾會係點樣。 如果係英隊對熱火咁輸，我都冇辦法。 我話如果英隊出 對熱火對巫師咧， 咁又係英隊對網隊啦。OK， 嗰個決賽唔係英隊對熱火㗎啦。OK， 好喂咁。第一節嚟到呢度呢，講完東岸我哋唞一唞，返嚟到西岸啦。 有嘢同我哋講，記得加入藍天雪地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